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 韩燕西垂眸看周迷片刻，在他身旁蹲下。 或许他正是觉得你太累了，所以无声无息地走，不打扰你，想让你睡一会儿。 周迷怔了一下，片刻轻轻地呼了一口，几分释然地笑。 是因为你即将做父亲了，带入家长身份，所以这么觉得？ 不是。 谭燕西难得的诚恳，告诉他自己想象的是未来，倘若自己先他一步要走，生的也是万分凶险的病，自己也宁愿最后告别的时刻不要折腾得他不得安宁。爱你的人总希望你多睡一会儿。这夜漫长得很，不必要一直的陪同下去。周迷伸手想去捂他的嘴，然则意识到自己手掌沾着泥土和雨水，将靠近时又立即停下来。 你别这样，别惹我，我可从来没在我妈的墓前哭过。 谭燕西瞧着他，目光无限温和，微笑开口。 那你还不赶紧说正事儿？ 周迷伸手掌着墓碑，声音轻柔，笑了一声。 周继柔女士，恭喜你啊，你进辈分了。 两人不是没聊过这孩子究竟是哪一天怀上的，只能推算就是在巴黎和德国的那一周，可具体是哪天就很难说，毕竟那一周每天晚上都没落下，更不乏在德国斯图加特的酒店。那一晚他们玩特别邪门的美女法语老师的角色扮演，在谭燕西这儿，他相信就是在巴黎的第一晚，没什么理由，出于直觉和私心。两人更没少聊过孩子叫什么名字，他们建了一个共享的文档，平日不管在做什么，灵机一动想到什么不错的字就编辑上去，同步更新。眼见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名字始终没定下来，那文档倒是充足的可直接拿去做言情小说主角的名字库了。两人还聊过孩子长大以后做什么职业好，谭燕西认为最好不要对孩子抱有太大的期待，根据正态分布的规律，优秀的父母也不见得能培养出同样优秀的孩子，未来孩子能守成，不要把家业败光，他就很满足了。周迷很意外，笑着看他。 我以为你一定会强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因为我一想到不管好与不好，优秀不优秀，那都是我们迷迷这么辛苦生的，我只求他健康快乐就行。 两人更加不会落下猜测孩子是什么性别。周迷喜欢女儿，因为想玩真人换装游戏，还想将从周继柔那里学到的等样的传承下去。谭燕西也喜欢女儿，因为想看看小一号的周迷什么样的，守着女儿长大，是不是也算是变相的见证了周迷是怎么长大的。周迷笑着问他， 那要是生了儿子呢？ 嘘，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周迷怀孕的事情谭家自然也是知道的，结婚之后周迷与谭家的来往毫不密切，礼数上特别绕不过的事情谭燕西才会带他露个面，纯粹硬卯的性质，人到了礼到了就成。也因为谭燕西立场分明且坚决，谭家没什么人敢过问这事儿，连道贺的礼物都是请了姚妈或者唯一谭燕西尚算肯给三分薄面的尹寒玉转交的。 唯独谭彦希父亲谭振山摆大家长姿态的多关照了几句，叫谭彦希多悬着点心，随他乐意不乐意，这孩子终究是谭家的血脉。谭彦希焉能不明白谭振山的心思，大哥的女儿谭明朗，一个纯被溺爱过头的刁蛮公主，平日里除了谈恋爱就是结交演艺圈的帅哥，对学业几无上进心，眼看着孙辈里无人能担承续谭家家业的重任，老头自然把算盘打到了谭彦希尚未出世的孩子的身上去，从小栽培，前途必然不可限量。当然若是个男孩那就更好了，那就是他谭振山名正言顺的长孙。谭彦希一句话就给他顶了回去。 我半辈子都在给谭家谋富贵前程，我也认了，可我的孩子别管男孩女孩，哪怕以后上街要饭去，也绝不会再给谭家当牛做马。当谭家的家业是什么了不起的香饽饽，人人稀罕呢？ 如今谭振山在这父子关系里不过色厉内荏罢了，哪还有能力真去干涉什么。周迷听说了谭彦希与谭振山这不算交锋的交锋，笑问， 可是万一以后孩子铁了心要从政，你打算怎么办？走这条路可就绕不过谭家。 谭彦希不正面回答他，只问他， 你觉得我们俩的孩子会对政治感兴趣？ 万一呢，基因突变或者隔代遗传，他都说不准。 那只好打一顿，断绝父子关系了。 女儿呢，你舍得打？ 哎，那当然舍不得，我亲自去求老头铺路。女孩走这条路原本就不容易，我不能因为个人偏见和私怨耽误她呀。 双标。 当然最后他们生女儿的愿望还是落空。不过儿子小谭同学倒是如了谭彦希所愿，很是清心寡欲，只不过清心寡欲的过了头，不单单对政治没兴趣，对大部分的事情都没兴趣。打小背着比自己还高的大提琴，辗转于各国参加比赛，14岁考入茱莉亚学院，小小年纪已经修成了一个没有那种世俗欲望的演奏家。谭彦希一万次后悔，那胎教音乐他何该检查检查的，不该掺进去那么多的马友友，这都是后话了。这年冬天下雪的纪念日，周明已经是孕中后期，身体沉重而行动缓慢。中午在姚妈那里吃的饭，自己涮的清汤牛肉锅，吃完周明还是想去散散步，也不走远，附近绕一绕就行。走去门厅，谭彦希取了他的羽绒服大衣给他穿上，他在换鞋椅上坐下，谭彦希两根手指将他的鞋提过来，蹲着身鞋放到他脚边，一脚蹬的平底鞋，鞋底软减震又防滑，谭彦希扶他几分水肿的脚踝，帮他把鞋子穿上，再扶他起身。谭公子如今自诩是个老公子了，做这些细心照顾老婆的活儿自觉得很，一点也不认为是纡尊降贵，圈里都半是夸奖半揶揄，唐公子如今是24孝好老公呢。媳妇儿想吃什么野山里的柿饼，他大半夜的自己开车去，挨家挨户的上门收。有一回两人一块逛街，媳妇儿不知怎的就不开心了，那也是二话不说就把人撂商场里直接走了，当然也不乏嘲讽他这位谭夫人的声音，人人生的，其他人怎么就不见得这么娇气。谭彦希一回两回听见这种女人还是别太惯着的玩笑话，笑一笑就过去了，但这些人以为他和气生财的商人脾气，是认可了这种说法，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些陈词滥调。后来有一回谭彦希直接不留情面， 为什么其他女人不娇气啊？因为他们不幸摊上了你们各位爷，袖手旁观不说，还冷嘲热讽。哎，人人生得，那不如您一大老爷们生一瞧瞧。我自己的夫人愿意宠着惯着是我自己的意愿和本事啊，我老头都不敢有意见呢。你们几位有姓甚名谁，管起了我谭燕西的家事儿。 那之后再没人敢当着谭燕西的面说半句屁话。两人推门出去，外头寒风里夹杂絮絮，因空气干燥倒不觉得十分的冷。周迷白色羽绒服里穿一条咖色的宽松连衣裙，舒服为主，没有太讲究版型和样式的余地。怕地湿路滑，周迷挽住谭燕西的手臂，下楼时一步一迈走得谨慎。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